心里变成感谢。你是否还会记得上弦月，等它慢慢的缺慢慢圆，圆了有情人赴今生约，却成我最孤单的想念。 如果梦醒时还在一起，请容许我们相依为命，绚烂也许一时，平淡走完一世，是我选择你这样的男子，就怕梦醒时雨纷两地，谁也挽不回这场分离。爱恨可以不分，责任可以不问，天亮了我还是不是你的女人。 是否幸福轻得太沉重，我的使用不痒不痛，烂熟透空，空洞了的瞳孔，终于掏空，终于有始无终，得不到的有人在骚动，被骗爱的都有恃无恐，玫瑰的红容易受伤的梦，握在手中却流失于指缝又落空。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住建部7号强调，各地要加快制定住房发展规划，调整供应结构。上海市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联席会议提出，以北大清华为试点，探索建立国内高水平大学的应届本科毕业生符合基本申报条件可直接落户的绿色通道政策。北京将对首都机场航站楼前道路采取限时停车交通管理措施， T1T2 航站楼出发层道路限时停车5分钟， T3 航站楼出发层到达层道路限时停车8分钟。海南三亚市发布通知，要求婚纱摄影等相关机构加强产品明码标价公示，切实保障消费者和经营者合法权益，助推旅游市场健康发展。11号傍晚天宇将发生日偏食天象，我国北部地区可见天狗咬日，中东部地区可见带食日落。商务部7号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服务贸易保持平稳较快增长态势，进出口规模创历史新高。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消费投诉分析，2018年上半年共受理消费者投诉124万件，同比增长33%。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1994年，林忆莲由香港转向台湾发展，遇见了李宗盛，加入了滚石。一年之后，他发行了专辑《Love Sandy》，歌曲《听说爱情回来过》收录其中。而林忆莲在李宗盛的包装之下，也成功打开了台湾市场。 在朋友那儿听说，知心的你曾回来过，想请他替我向你问候，只为了发现了说不出口。你对知心的你曾找过我，

北京市制定了为用人单位提供就业服务的相关规范，百姓就业超市已有1876家企业进驻，累计提供岗位1.5万个。在朱市口经营了15年的世纪天顶购物广场即将告别落幕，所有摊位将在9月17号全部关闭撤出。海淀区将加快构建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全范围覆盖的住保工作体系，年内建设筹集保障性住房6000套，竣工各类保障性住房4300套。今年通州将拆除清退18家市场，其中15家位于副中心范围内，而到明年年底则将完成疏解提升59家市场。从这个月起，北京市转供电领域加价行为将受到规范清理。民政部近日印发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要求慈善组织重大资产变动、重大投资、重大交易及资金往来要向社会公开。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10年前的今天，你还记得吗？10年前的今天，你在哪里，在做什么呢？我想在2008年的8月8号，几乎每个中国人都会记得那年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牵着10000观众守候在了电视机旁。关于10年前的北京奥运会，你还有什么记忆吗？欢迎你与我互动。 迎接另一个晨曦，带来全新空气， 气息改变，情味不变，茶香飘满情意。 我家大门常打开，开放怀抱等你，拥抱过就有了默契，你会爱上这里。 不管远近都是客人，请不用客气， 相约好了在一起，我们欢迎你。 我家种着万年青，开放每段传奇， 为传统的土壤播种，为你留下回忆。 陌生熟悉都是客人，请不用距离， 第几次来没关系，有太多话题。 北京欢迎你，为你开天辟地，流动中的美丽充满着朝气。 北京欢迎你，在太阳下分享呼吸， 在黄土地刷新成绩。 请不用客气， 花一世间带笑意，只为等待你。 北京欢迎你，像音乐感动你， 让我们都加油去超越自己。 北京欢迎你，有梦想谁都了不起， 有勇气就会 北京欢迎你，为你开天辟地。

载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 当下车市中的车型的动态可以分为三类：豪华车下探低价，拉低门槛，向更接地气靠拢；A 级车市场力图摆脱低端廉价的标签，向中高端发起冲击；而夹层中的 B 级车要做的就是坚守阵地，保证自己的市场份额不被抢夺。留给 B 级车的时间和空间都不多了，所以 B 级车市场中能够尚存的都是精英。广汽本田雅阁在刚结束的7月份当中，月销10234辆，和去年的同期10805辆的数据差距不大。对四月刚上市16.98万起售的时代雅阁来说，能够有破万的销量数据已经足够亮眼。我们再来看看广汽丰田的8代凯美瑞，在雅阁之前完成了更新换代的凯美瑞，七月单月销量就是15458辆，同比增长达到了106.5%，销量稳定，并且市场反响较为热烈。从七月单月的销量数据来看，两款产品中凯美瑞的表现更加出色，15458辆的数据比雅阁10234辆要多出5000辆，看起来雅阁的低价并没有带来想象中的反馈。有人说可能是七月雅阁表现不佳，我们来看看六月份的销量，雅阁是14443辆，远比七月的表现出色，而凯美瑞是15869辆，和雅阁相比也要有着明显的优势。不过不难看出，凯美瑞是月销已经稳定在1.5万辆左右了，雅阁则仍处于销量不稳定时期，上下波动幅度较大，而且本田的机油门事件多少波及了市场对全系车型的担忧。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969车舞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969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激动没说的拥抱。

声再见。月下独自来到旧日相遇的地点，涂散着迷惘的残烟。也许只有一个人才能明了这一切，遥远的思念堆积在眼前。也许只有一个人才能改变这一切，前世的思念今生 红玫瑰，在当天某一朝大一笑，静坐于钢琴，凝望你跟我，长夜里起舞，长夜里拥抱，琴声美又妙，长裙飘，那一天那一朝每一秒，尽属于我。如像我的笑，如像你听到心中每个呼叫，那一宵我的心轻飘，你拥抱的腰跟你飘，缘分里存着我的你，存着你的我，心愿灭。若我可仍是会起舞，仍是会拥抱，存在我心里某个旧人。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